色休闲养生，分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2月27日，星期一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环保部、财政部联合印发《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，提出到2020年新增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130,000个，累计达到全国建制村总数的1/3以上的规划目标。广西将全面推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，通过深化县管校评改革，落实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，在职称评定上，中高级岗位结构比例向农村边远学校教师倾斜。福建甘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、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，针对老赖推出12类43项联合惩戒措施，加快建设福建省失信被执行人员惩戒平台。四川省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近日印发，进一步明确重大、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灾难的应对工作，紧急情况下可越级上报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深夜里你的电话，静静的听你讲，累了吗？我永远为你留着一盏灯光。爱像一种互相惩罚，但你的幸福却依然是我唯一愿望。还是好想抱着你，想代替你受伤，我心痛，你永远心上点给我的江山。就算你不了解我会多牵挂，我宁愿我的爱不在你脚下，也不愿把你捆绑。放心不下的只是你快乐吗？放心不下恨不得我能嫁拥抱你最狼狈、最疲倦、最痛的模样。

的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渊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渊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不愿多想西楼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一零三三听若有情， 听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听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一，农历2月初二，龙抬头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1度，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14度。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14度。首都北京明天多云转晴，最高气温14度。临近的天津明天是晴，最高气温12度。

想不会有人了解心里面藏着的痛。